OK， 今天的开场挡不住的太阳来自炎亚纶。各位你们好，今天北京蓝天依旧，阵风达到了七级左右，挡也挡不住。本周北京天气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多刮风天气，气温也将逐渐上升，最低气温将升至零度以上，最高气温也将达到17度。北京 CBD 地区一直是时尚美女上班族的聚集地，女孩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春装，更有不怕冷的时髦姑娘露出了大长腿走在春风当中。但是中午前后至傍晚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将达到7级左右，注意防风防火，防范高空坠物。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依然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心声 是周艳红的暖春。目前北京的气温相当于往年半个月以后的天气，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赏樱季。每年的三月四月前往北京玉渊潭公园观赏樱花已经成为了首都市民的踏青项目。根据气象条件预计，玉渊潭公园杭州早樱将在三月十四号前后开花，比往年提前近半个月，三月二十号前后进入观赏期，到时候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樱花树开花，然后就可以像郭富城一样去看属于樱花的色彩。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蓝色天空看不懂，遗忘了彩虹，汽车拥挤像是闹的蜜蜂，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容？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身影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我唯一色彩，哈罗尼亚，你是深蓝色的大海，都像我梦境都打开。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把声音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好容易爱，你是深蓝色的大海，不像我梦境都打开。 Oh baby， 我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要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是深蓝色的大海，都像我梦境都大。不期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路况信息吧。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弘福东路到弘康路有一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从岳家楼桥到莲石东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莲石东路东向西方向，

想昨日，转眼就跌冲。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无愿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境冷眼眉间长。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 一如少年模样的还有黄雅莉，2017春日梦想大进击。黄雅莉说故事的人总会掉眼泪新专辑阳光主打喂有没有人在生活，这是永无止境的闯关，下一关只会更难，看清楚真相后依然热爱，是黄雅莉满满元气的笨蛋宣言。简单吉他打造阳光满满的民谣风，黄雅莉用俏皮歌声和带有小哲学意味的歌词讲述追梦大作战。喂有没有人在，黄雅莉叫你呢。 喂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在，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才爬过这座山，有没有大海，有没有人想去看看我，又害怕又勇敢，摔倒好几次，揉一揉膝盖。原来微笑要比哭更难，打不完的怪，有完没完做个笨蛋，比天才更难，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 上有一万颗星星，同时亮起来，随我问你，问你 baby。 我们手握得那么紧，穿越过拥挤人群，走向一个地方，叫做爱情。Oh, 没有你在身旁， 没有你在身旁， 只是些甜蜜片段，支撑我对抗长夜到天亮。 如果你在这里，不止在我的心里，这座城市会比较熟悉。如果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 只在同一 只在用你， 我才不在意时间要怎么样流去。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13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田南路到小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中路到莲花池东路有 3.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便门内大街到莲花池西路有 3.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方向，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时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资讯。3月20号至4月4号，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将进行升级更换。那么首都图书馆、19家区级图书馆、156家街道和社区图书馆，以及在城市多处街区设立的174台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都将暂停借书还书服务和办理读者证服务。期间各公共图书馆还将正常开放，读者依然可以前去阅览，但是无法外借还书和办证，所以读者已借图书的还书日期都将自动顺延42天。4月5号，图书馆系统完成升级之后，各项服务将恢复正常。新的系统将在联合检索、管记互借、网上阅览等方面展现出更高效的快捷服务，所以只能等待和汪峰一起。 我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明天天气转暖，等待把房贷款，等待着那些该死的股价回转。生活就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无论你我怎样拼命，依然还是在

下第一，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有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和迪克牛仔躲在距离三万英尺的飞机上，但是从三月十号起，强占座位、打架斗殴、违规使用手机这些飞机上的扰乱行为将会被处置。例如，机长在航空器起飞前发现未依法对航空器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有权拒绝起飞；对扰乱航空器内秩序、妨碍机组成员履行职责、不听劝阻的，可以要求机组成员对行为人采取必要的管束措施，或在起飞前、降落后要求其离。对航空器上的非法干扰行为等严重危害飞行安全的行为，可以要求机组成员启动相应的处置程序，采取必要的制止制服措施。所以我们不能犯下花田错。这是王力宏的作品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夜好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春雨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也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 精髓 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我尽力犯的错，把错想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居民团结路有 3.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从二环到莲花池西路有 3.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中路到莲石东路有 3.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安定路南向北方向，从北土城东路辅路到安苑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广告之后继续音乐加点料，为各位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要说影迷当中的超级英雄，一定少不了金刚狼。最近在国内上映的金刚狼三，此前在柏林电影节首映之后收获了好评不断。该片在烂番茄上的新鲜度高达 97%， 超过了死带的 84% 和 X 战警逆转未来的 91%。 对于一组超级英雄电影来说，这样的口碑着实亮眼。这最后一战会带来什么样的爆裂观感，各位可以去影院体验一下。而且这将是休·杰克曼最后一次饰演金刚狼，他还在推特上发布了自己皮肤癌复发的消息，但他非常乐观地应对病情，目前仍然坚持工作。陪伴了很多人成长历程的金刚狼竟然要在主角方面大结局了，只能祝福休·杰克曼，希望他的病情赶快好起来。所以马上要听到金刚狼三中文推广曲，来自林宥嘉，让世界毁灭。 一座一座乐园，一块一块堕入惊险，我被念成了碎片，一夜一夜回忆，不知不觉泛起酒黑，遗忘发生在我的未来，雨越来越酸，走来的路灯腐烂，光越来越暗，谁把希望全都关上，就让在我的未来。 希望全都幻想。有人 害怕一个人是就很难忘记。